上一头，我温热着每个孤独感受，却又担心交完了要求啊。 哦，我唱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心他哎呦喂，把伤悲包围，一 飞，却没人敢上前，怕有地雷。Sunny， 你想太多，会不会？ 李泉的一首 Sunny， 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 我是 Kevin， 时间来到了21:08，继续陪伴你度过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马上来开启我们这时段的音乐时光，首先为你送出一首经典老歌，来自那英的梦醒了，在夜晚时候听到呢，也会让我们想起曾经那些不眠的夜晚，一起来听梦醒了，来自那英，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住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坚持。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

可以放个空再开始，跟几个傻人在理论根本没意思，要笑得真挚去盖掩我心思，静慢又把黎已听不到你下个句子，人突然呼扬意识流，同伴全呼调到身后，让我的意识在罗马街上留着够，原地外呼十个钟头，混在入呼银河尽处 自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即将在2017年的1月6号登陆全国院线的青春励志电影《一路逆风》，12月23号呢正式开启了全国路演，在重庆举行首场路演见面会，而主演邓紫棋呢也是现身重庆多家影城和观众们亲密互动，现场改编了网络神曲《蓝瘦香菇》啊，曲风也是诙谐逗啊，受到了粉丝们的喜欢，而很多观众表示看完电影呢已经路转粉了。与此同时呢，电影《一路逆风》还随之曝光了燃爆青春版的预告，并在结尾处藏下了彩蛋，献给所有人，也献给我的音乐启蒙者，让人不禁好奇这位特别的人到底是谁呢？让我们在电影院一起来寻找答案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南拳妈妈《橘子香水》橘子汽水。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心， 让我。

来自王啸坤的一首笑话。这里是猫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潘玮柏为关晓彤量身打造的圣诞暖心单曲慢动作正式上线，距离上次发片呢已有两年之余的潘玮柏，本次以单曲慢动作继续拓宽起对于歌唱边界的创作，一改往昔从自我出发的角度，将情歌镀上了一层少女心。两个人的首度合唱呢，也以清新的感觉诠释出爱的陪伴。据悉，潘玮柏签约国韵文化发布会呢，将会在12月26号在北京举行。潘玮柏还将加盟江苏卫视2017的跨年演唱会。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 FM 101.5。 有很多烦恼的事吗？ 不用担心 ，My FM Music 40给你40分钟没有广告的好音乐。我是 Alan 柯友伦。 只想你找回

爱你是我一个的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世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提着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来自林志炫的一首你的样子，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在冬天呢，皮肤我们总是感觉紧绷绷的，不少朋友会把加湿器当成干燥的救星，甚至把加湿器对着脸吹。但是专家提示说哈，加湿器的水分在空气中蒸发的非常快，如果长时间对着脸吹的话呢，会把人体皮肤表面以及内部的水分一同抓走，导致皮肤更加干燥。所以说千万不能一直开着加湿器冲着脸来补水了，其实这是一种脱水的方式哈，一定要记住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资讯过后为你送上来自 Robin and Candy 不想想你，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一个人的时候，或许哪都不久留。没说服好自由才来就要走，他们说我有的成就要多亏分手，我是自由但也迷失好多路口， 不自然没有了你就没方向感，不习惯停下来，眼泪来烦，我越不想想你越是匆忙，忙得无暇想你就不胡思乱想，每当泪水快淌我就笑得往后仰，谁要我脆弱我就偏不投降，想想你也是匆忙，把空荡荡日子填满愁眉空荡，就当回忆是梦一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时候没什么好挽留，为何你还要求保持做朋友，这样难道碰面时就不感到别扭，就别碰头，我会把忙碌当借口， 要不然分离的效果无法扭转，下来有一点难， 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 广播天天年年广告不断，一些啰啰嗦嗦废话可没完，告别 嘚啵嘚啵嘚啵 侃侃而谈，唯独我们出淤泥而不染，超级玛丽闯过艰难一关一关，就像我们好歌一首一首不会间断，畅快音乐习以为然，只在 My FM。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第一天》。那么在这里呢，陪伴你啊两个小时的 My Band 不眠夜就要接近尾声了，来为你送出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张学友的《赤色壮举》。稍后请出 DJ Holy 为你带来最潮的 Party 音乐，带你进入 Club Mind。开会呢也是要祝你周末愉快，圣诞快乐，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吧。随时再见好音乐，尽在 My Band 100.5。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变得灰暗，欲望的热火闪着裂痕，深不息，叹不息，漆黑不敢长生，忘掉理智是一种遗憾，烧滚的挣扎掀起颠覆的脸，消失的真相仿佛划破夜空又出现，没有了过去，戴上了面具，走入了抗争的领域，冷眼笑看得到失去，我有我的规矩，带着腥风血雨拯救这赤色壮举。 Just open your eyes、oh,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忘掉理智是一种遗憾，烧滚的挣扎掀起颠覆的脸，消失的真相仿佛划破夜空又出现，没有了过去，戴上了面具，走入了抗争的领域，冷眼笑看得到失去，我有我的规矩，再多腥风血雨拯救这赤色壮举。 Just open your eyes， 要看世界生活败，我有我规则，我独卖，历经我最智慧如来，道理怎样分开，也许不明不白，谜底有谁能解开？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不想听见流浪的风在呐喊，也在哭泣，泪在瞬间。他对你身体迷恋，吻那么甜，心却不管。我画着麻木的脸，对着世界早已看遍。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 rock, 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 rock, 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 touch it. Blow your mind just like a whistle, official. No, we ain't gotta complicate things. Just keep it nice and simple. That's how we do it all day. Baby girl, you got potential. If you want the info, I'ma give it to you. Through the times, you know I love that, love that, love that. Thick thighs, you know I love that, love that, love that. Talk nasty, girl, I love that, love that, love that, love that. Back up on me, I love that, love that. All around the world, it's your turn. We could take our time, it's a slow burn. Pop another pill, never sober. Baby, planning on leaving your life around midnight. Spinning this awesome llama, make them piece the M-O-N-E-Y. I love my beaches, south beaches, surfboard and high tide. I can just roll up, cause I'm swole up. So that birthday cake get the Cobra. Bugatti for real, I'm Cobra. The autobiography rover. Got the key to my city, it's over. No thoughts, only in the color covers. I said, rackets, wretches, hold up. I said, rackets, wretches, hold up. I know who you came here to see. If you a freak, then you come on with me. And I know what you came here to do. I'm pressing open, let's see you get loose. It's going down for real. You're my girl, you never seen it. Cause my tents by limousines. My touch say it's the Midas. We the plus, your man the minus. My team blowing on that slam. Make you cough, cough, that's Bacardi. Put your hands up. It's a stick up, no more makeup. Get that, eat that on the floor, ladies. Put your lipstick up. Double entendre, double entendre. Why you hating? I get money, then I double up Congress. I know who you came here to see. Yeah.

Baby, 这气氛真的美美，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听着 ，baby， oh, I can make it， 让你亲吻坠入我的爱河。无法抗拒你望着我抛媚眼。Got a ba ba ba ba ba，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我已经喝掉。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我放你走掉。满世界配对都很无聊，笨蛋们倒吧，爱丽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你好像不太在意，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to different plac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Here we go. 3, 2, 1 Turn up the radio. DJ Holy 即将带你进入 party 模式。Come on. Right here. here. 再也还要考验养智慧，要爱我几遍看你表现，要新鲜不要直言要谁陪，要前进后退我有特权。 Oh my 爱的一瞬间像触电， the sure thing. Is she then I miss you, wanna kiss you on your neck, ayy. Get you then a beat in the post that you bet, ayy. Feelings turned to a brick wall, there I was. Told me that you got a new lover.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Wasted,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I can't take it. 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 I used to love you. 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是没什么不该固执，怎么总是要怎样，你我在不同视角兑现真实，恶意宣誓，我只是最美好的构造。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I'ma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You're right.

cares. She walks like Rihanna. She cares. Oh,

Like when I close my eyes and don't even care if anyone sees me dancing. Like I can fly and don't even think it touches the ground. Like a heartbeat skip, like an open page. Like a one-way trip on an aeroplane. It's the way that I feel when I'm with you. Cut my brand new DJ Holy. Young John Cusack, like making big mistakes. I feel lik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 am not afraid. I feel like a kid. Never thought it'd feel like this. Like when I close my eyes. When I close my eyes and don't even care if anyone sees me dancing, like I can fly and don't even think I'm touching the ground. Like a heartbeat skip, like an open page, like a one-way trip on an aeroplane. Hot new music. 这里是 DJ Holy 为你带来的 Club Pie. All the new music I love. That's right. Now, right now, listen,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有些话语我不说，宁肯融化在风里。每当我感觉到你，就停。